該以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為指引，確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重溫建交初心，致力和平友好，順應潮流大勢，拓展互利合作，管控矛盾分歧，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汪文斌又說，五十週年是中日關係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兩國各領域交流合作取得長足發展，不單止為兩國人民帶來重要福祉，亦都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積極貢獻。天氣方面，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強烈熱帶風暴洛克已經增強為颱風，在下午4點洛克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約10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65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91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9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0.6跌3.4。阿里巴巴76.85升2.1毫半，美团170.2升4，盈富基金17.8跌1毫，日邦保险64.6毫半跌9毫半，中国平安38.3毫半跌6毫半，比亚迪股份200.8元跌4.2，汇控40.4升4毫，京东集团202元升1元，建设银行4.41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487，瑞士法郎7.989，澳元5.068，加元5.719，新西兰元4.451，欧元7.593。每百日元对港元5.4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2点，升248点。港金报154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4.81美元，卖出16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而家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雨晴轩。重复一次啦，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雨晴轩。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提一提大家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第一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3，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1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月29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提提你今天我们6点钟的访问嘉宾将会有陈晓东啊。 是啦，咁啊会带来他的新歌啊，这种年纪啊。咁啊都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呢都少有地罕有地分享过他一些成长的经历啦，感情的经历啦。 感情经历那个劲啊，那个 真是犀利。 是啊， 他说都好少在其他地方提起。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讲下突然之间去到那个 topic， 跟住连他的宣传员都说哇你犀利、啊、可以引导陈晓东讲这个经历。 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到了我们这种年纪是有点历练。 你有 feel 睇嚟，你都 冇，都系听佢分享啦。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陈晓东嘅一啲分享咁啦。咁啊，今日首先喺正式开始节目之前都要我觉得要同一个好重要嘅人讲声生日快乐嘅。嗰、那个就系阿妹，系咪你阿妹生日？ 早几日嚟，我而家先铺 嘅。因为咧，点解？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好重要嘅，对于我哋同事嚟讲，有啲时候咧，要揾波胜咧，揾唔到咧，即系因为波胜忙嘅，好多时候佢喺空余嘅时间系好难揾到佢嘅，即系佢会有好多其他嘅工作啦。咁有啲嘢你急需要揾波胜嘅时候咧，就即系阿妹就好似你嘅经理人咁啊。就你揾唔到你嗰一下咧，就揾你經理人啦，就係、是、妹啦。咁啊，所以好安心嘅，你有妹妹喺身邊，我覺得好好。 好彩有妹咋， 係啊， 因為都唔知點算。唔係呢個有得講嘅， 係 即係點解身邊嘅朋友啊、同事咧，都基本上有我妹嘅 contact 噶啦，哪怕係佢嘅社交平台啦，定係佢電話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早睡早起嘅人啦， 絕對係， 朝早成五六點先瞓啦。有陣時有一啲我哋做嘢好早嘅，朝早十點零咁啦，其實唔係好早啊。我知道大家嚟講， 但對你嚟講，可能你只係瞓咗四五粒鐘就已經要起身啦。 咁跟住有時我會校曬鬧鐘啊，成咧，可能我真係會唔知醒嘅。咁呢啲時候大家就會滾搞我妹啦，就會揾佢話：喂，你可唔可以揾到你阿哥啊？咁我妹咧就會做中間人，佢就會再聯絡在家嘅兩老，即係一係媽咪，一係爹哋。咁啊，兩個就會行入嚟就吵醒我噶啦。 好好啊，呢個家庭關係嘅話係非常之，因為 好融洽啊嘛， 好融洽啊！如果唔係點算啫？係咪先？點揾你啫？係咪先？ 因為有一次好有趣就係我。又系，其實我醒咗，跟住之後翻瞓咗，有時好衰嘅。你嗰一刻翻瞓咗好危險噶啦，咁跟住、 哦、我都試過。 跟住就阿妹就係又收到你哋嘅電話，跟住佢就 我哋 係啦，唔知邊個，唔記得嗰次邊個，好似係你啊，好似就係你啦。係 啊， 跟住佢就揾我爹哋，因為爹哋喺屋企，咁啊就叫醒我，咁啊嗱嗱聲咁就滾水淥腳出門口啦。我仲記得佢喺我臨出門嘅時候。佢同我講話，咦阿仔，你一間要去邊度 做 嘢 喎？ 跟住我係啊係啊咁，跟住我就出咗門口啦。跟住去到入咗 lift 嘅時候，我諗點解佢會知嘅咧？好似冇同佢講我聽朝要去邊度做，我就話幾點叫一叫醒我啦。如果我未醒，我自己都校曬鬧鐘啊，校十個鬧鐘啊，要早起身都。跟住我先後屘見到你哋啊，你即係一見面你就話即係已經 through 我妹啊或者屋企人啦，我先知道哦，唔怪之我阿爸會知道我跟住今日要去邊度做嘢啦。咁因為嗰日唔係翻電台，嗰日出去出邊，我哋即係電台啲 show 早都成個月前噶啦。 係係， 咁我就知道啊，但佢哋都好了解我嘅生活，同埋好知道我嘅行蹤。 你首先要多謝屋企人啦，其次你都要多謝你一班好好嘅朋友啦，太清楚太了解你，亦都一早已經好醒地攞定。阿妹啊，屋企人嘅電話，所以我隨時一問咧就可以啊，我知道揾邊個啦咁樣。 因為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呢種習性嘅，咁、所以有陣時咧，譬如早一個禮拜都係啦，我前一晚可能五六點瞓啦，做完嘢，咁但係第二朝十點鐘要起身，就不能夠又係做嘢，不能夠遲到嘅。嗰晚我好記得嘅 ，pack 好曬。第二朝要着嘅衫啊，要带出门口嘅嘢咧，我就已经准备好晒，摆晒喺台面。因为你第二日瞓醒咧，滚出六脚，你好惊会执漏嘢。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你优点嚟嘅，因为我发现你系一个会做准备嘅人嚟嘅。你同我唔同就系咧，我系嗰啲临拉屎最后一分钟出门口，仲滚水六脚紧，拣紧着咩衫啦，整紧个头啦，呢呢路路啦，执紧个袋啦，咁跟住然后通常我出门口都系比平时预定嘅时间起码。 遲廿分鐘咁先出到門。所以我覺得你有一個優點好，就係你前一晚咧，你係已經會準備曬所有嘢，咁到時一起身立袋咁就可以出到門口啦咁樣。 係啊，因為知道自己呢、這個叫了解自己，但有陣時了解還了解咧，唔知點解係改變唔到啦。即係你了解到自己係會唔知醒，但係有陣時就係會咁，所以啊。我就會做一啲嘅預防措施，咁嗰一次就執定好曬，第二日要做婚禮西裝啊，執好曬要帶出去嘅嘢之後，咁我就攤上張床，即係差唔多朝早六點鐘啦，瞓上去嗰下，我有一個好直覺，覺得今日依一張床咧好舒服， 你會醒唔到， 舒服到我覺得。我四个钟之后系咪真系起到身呢我教咗闹钟噶啦，即系亦都喺屋企个 group 留咗个 message， 第二朝可能十点叫醒我，我做足晒预防嘅措施，但我瞓去个直觉话俾我听，太舒服啦今晚，我第二朝好危险，于是乎我搭咗落去唔够一分钟，我就坐咗起身，立咗条毛巾，行出个厅度瞓 sofa。 哇，好惨啊！点解你要咁样对自己、啊？ 其实我瞓 sofa 我 OK 嘅，因为我 你唔会好攰，跟住周身骨痛咁样嘅咩？ 因为你唔能够俾自己太舒服，你知道嗰、那个觉不能，同埋因为喺客厅瞓咧，我发现我每一次个闹钟响我会听到啦，同埋个太阳光照入嚟嘅时候，因为个客厅好少拉窗帘嘅，房嗰阵时你不自觉拉咗窗帘咧，同埋嗰个瞓嘅状态冇咁舒服嘅话咧。客厅系容易啲醒嘅， okay. 所以如果第二日要早起身，譬如之前咧，几年前有一段时间要翻风骚快活人，咁即系讲紧八点零要起身，跟住就要翻公司，跟住食住早餐要睇新闻啊，写风头火势啊，即系你朝早已经要进入一个工作状态咧， 系系 嗰阵时我每一晚咧都一定会瞓 sofa 嘅，即系前一晚，系尽量唔好滚搞到咁多人啊，咁所以我知道自己有呢个咁嘅习性嘅时候咧，我就进行咗一个咁样嘅预防措施，咁的而且确咧，我喺上一个礼拜。瞓咗客厅咧，我第二朝闹钟未响，我已经醒到啦。然后醒到就真系识得起身，即系冲个凉啊，梳洗咁啊，出门口咁。即系我知道了解自己有咩问题，然后 改善 系啦，你改善唔到或者改变唔到咧，暂时嚟讲就唯有预防先。 我想讲咧，其实我同你一样都曾经有呢个状况，即系尤其我唔知道会唔会听紧嘅有啲朋友仔都系试过，可能系翻工嘅时间系由夜更转早更或者。早更轉夜更啦，其實嗰個過程係好辛苦嘅，因為你要調節你整個人嘅生活時鐘，個生理時鐘係好慘嘅。咁然後呢，我有一段時間我都記得，就係我啱啱翻返嚟電台呢個崗位嘅時候，因為我以前嗰份工呢，就係嗰啲開晏晝收夜晚嘅工作嚟嘅。咁但係嚟到而家呢，就變咗一個好正常、好 routine 嘅office 嘅翻工時間咁樣啦。咁然後呢，我記得我最初嚟到嘅時候都係好唔慣啦，我亦都好驚我會唔知醒啦。咁而同時間，因為我太太亦都係要工作嘅關係，好多時候佢係會早過我出門口嘅。咁如果佢出咗門口咧，咁就慘啦，咁就冇人喺屋企叫醒我噶啦嘛。咁我就會遲起身翻工噶啦嘛。咁於是乎咧，嗰陣時咧。我哋就喺屋企嗰度装咗一个嗰啲 camera， 嗰啲即系 好似譬如养宠物嘅时候会， 其实真系系啦，其实系其一系因为养猫而装嘅，为咗养猫而装嘅。其次就系我哋拣咗嗰个有功能咧，就系可以嗌咪过去嘅，即系可以透过嗰、那个闭路电视系嗌到声出嚟嘅咁样。咁好多时候咧。当我太太出咗门口翻工咧，朝头早咁，然后可能我有时真系瞓到成猪咁样，够晒钟都唔知道要起身噶嘛，即系教有时系咁啊，教咗闹钟都唔知点解佢系冇响到啊，定系我揿熄咗唔知啦咁样。 唔知噶有时 系啦，即系可能有时真系好太顺手揿熄咗佢又瞓过咁，跟住一瞓可能就系成粒几两粒钟，咁跟住然后佢一见到诶。够钟佢都未起身，今次大件事啦咁样，咁跟住佢就会透过嗰个咪嗌过嚟，起身啦，翻工啦咁，咁就用呢一个方法去慢慢即系教翻啱我嗰个嘅生理时钟，其实都系要用一段好长嘅时间去适应噶，其实都用我记得好似都要用成。四五个月或一定半年咁样咧，慢慢令个人可以喺朝头早变翻个正常人咁。因为最初嘅时候真系好似行尸走肉咁样嘅。 因为有阵时好得意啊，你啲嘅生活习惯咧，你都未必睇得知道晒自己。 的全貌的、嗯、即我刚刚讲的那些就是、哦、在我们面过一阵有意识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怎样 是 我最近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是我自己冇意識地做咗一啲嘢。 嗯， 話説嗰次喺屋企，你當喺客廳，咁、 啊、 就攤咗 sofa 半夜，咁就喺度玩電話，咁樣唞一唞啦，玩一下就瞓著咗啦。咁咪正常，咁咪阿妹見到咧就會叫醒咗，翻翻入去瞓啦，即係唔好瞓呢度啊，又驚凍親。即係佢有時都做媽媽嘅角色，佢好好嘅咁。 OK， 跟住後屘隔咗第二日咧，佢同我讲话，你知唔知咧？你寻晚做咗啲咩？我妹问我，我唔知啊，发生咩事？佢话咧，我寻晚咧喺 sofa 嗰度谂住嗌醒你， 系 即系哄你，叫你一冚翻张被，一入房，一系刷牙嗰啲咁啦。你咧发我脾气啊！佢话嗰种发脾气系嗰啲，即系我平时我好脾气噶嘛。 系系系啊！ 佢话咧你发脾气啊，同埋对咗我句粗字。佢做个动作俾你睇，佢话： 你呢啲真系离晒谱啊！即系阿妹咁锡你，对你咁好，你就将呢啲平时唔会发喺其他人身上嘅脾气，就发晒喺佢身上。你点对得住佢啊？你话 我唔知道自己点解会咁样样啊！佢演绎俾我睇，佢话你系对住我。 即系你好似瞓咗觉之后咧，你第二个人格出咗嚟啊！你平时嗰个人格唔存在啊！你一瞓觉嘅时候，佢就静悄悄咁样，第二个人格就捐出嚟，释放一下自己咁样。 好在佢冇嬲，佢仲笑。佢话佢见到个黑觉得好好笑，佢想拍片，想再做多一次，再哄醒我。佢话但我已经冇咁样做啦， 你已经冇咗知觉啦，嗰刻可能。 所以你话我哋都市人嘅压力系有几咁大，先至会咁样样啊？有时嗰种压力系大到啊！你知道自己第二日要早起身嘅话咧，系会连瞓觉本身呢件事都有压力。你话我哋真系几咁惨啊！ 从没童话，天天闯关卡，很多惊心变卦。Hey! 我探索积极，抛弃压抑。我爆发功力，不会碰壁。Hey! 要发奋出力，不再叹息。 The truth is， 人快乐，长流免疫，净系过漫长战役。放松电影打不废话，初心的种子漆黑中开了花。 Hey! 我探索积极减压有益。 Hey! 我爆发功力扭转战绩。 Hey! 要发奋出力冲刺趁机。 The truth is， 人快乐长流免疫，情系过漫长战役。什么主意？ 尽力最后除微妙意义， 于每一派种子窥探出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会随便碌一碌 IG， 悠然自得咁湿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水字。 Thank you. 本新聞之前，聽過石山街的新派台作品 Happy S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69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感染占4024宗，输入个案有245宗，新增5宗死亡个案。多两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分别是善宜万基护老院、松山府邸老中原有限公司和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迪志展能中心暨宿舍，合共三个院友、两个员工确诊，61个院友和员工需要检疫。373间学校呈报498宗感染，涉及426个学生、72个教职员，有四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在10至12月会招标出售三幅住宅用地，全部都是市区地皮，分别位于启德、赤柱和坚尼地城，一共提供大约2500个单位，其中启德住宅地规模最大，可以提供1750个单位。港铁将会推出小豪湾车厂项目第一期，可供应1400个单位。连同市建局和私人重建项目，新一季度私楼单位总供应量大约590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上半年度计划不同来源合共提供6000个私楼单位，连同第三季私楼供应，三个季度合共可以提供11900个单位供应，是今个财政年度私楼供应目标的90%。新一期綠置居今日起接受申請，三個發展項目分別是粉嶺青桃苑、油塘高宏苑和馬鞍山錦柏苑，合共4693個單位。房委會以市價41折發售，售價由大約75萬到271萬。有意申請的公屋居民說，今次的售價合理，加上有市區單位選擇，認為有吸引力。今期綠置居10月12日晚上7点截止申请，预计今年第四季搞珠，明年第一季开始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拣楼。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话一个中国公民寻日在卡拉奇被枪杀，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话，据他了解，有关人员不是中国公民。汪文斌又说，中方对相关事件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对受伤者表示慰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清丽苑的意外事故仲未处理紧，而家大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西九龙走廊近港湾豪庭。就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有意外，而家龙尾一路去到西九龙走廊近港湾豪庭嘅，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咁另外喺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拖载咗，但系而家东隧港岛入口交通比较繁忙，东行嘅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蒲岗村道，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近碧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兆麟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黑凤式邀请白凤直过府欣赏烟花，趁机表白。然而他在府里面张罗好一切，却意外得知白凤直同凤妻吴以男装打扮结伴入了香乐坊，究竟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选 ，on 定 off， 你话事啊！ 全世界别要灰暗，醒觉，只想开灯，不想节能，只想闭灯，不想光亮，太爆光暗，松开绷紧，不准远行，不准破浪。Shut down，那那那那，玩得再灿烂，爆速再转弯。Shut down，那那那那那，熄机冇困难，只需要 hold。 开关两个字都有道门，呢道门唔一定系对立嘅。是看看你几时想拍这个开关制，打开门通向你想要的世界。Jogo Tima, Wilma Ferranti, Carrie Mikkonen, 填词梁柏坚，编曲 Carrie Mikkonen, 监制 Tima。 这刻我要放假。Just wait, 上班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有女团 Cola 的 Off 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谂啲咩噶？ 斌臣，我唔明噶。正如调翻转，女人有时都唔明我哋男人谂啲咩一样，因为我哋唔系对方。所以唯一了解大家嘅方法咧，就系聆听啊，听下对方点谂，点样样讲，点样睇事情。 内心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某棍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摆，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 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愈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走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战斗。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干，安于有时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角。 即系卫兰嘅派头歌。 我的直觉，在我的视角。 歌名叫做《我的视角》。而今日嘅揾嚟合作嘅班底咧，就系有冯咏琪嘅。跟住来呢位朋友咧，嚟到第三首派台作品，今年嘅新人啊，佢讲下佢爱情嘅一面又系点咧？ 长廊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还瞒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到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厌时并非失去了，何必带着毒誓，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意义，怎么日夜受事，好想 续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道此，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都刻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亦爱得极致。 听我有 Cloud 云浩影嘅新歌。密切接触者。跟住呢一位嘅女新人啦，亦都有新嘅派台作品啦。亦都讲緊佢喺爱情嘅世界当中愿意做一个 supporter 嘅角色。 会陪你吃苦，请满怀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人至今，会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会未结婚，只恐 今次呢一首歌都是一首温柔的作品，佢苏丽珊，歌曲名字叫做《年轻的仕头婆》。近来呢位朋友上年出完专辑之后，佢有新的领悟放在佢的新歌当中。 爱的定理有种难遇的千疮百孔，向爱不定理有种。爱太哗众取宠，谁浮沉谁在跌碰，就如你我未添伤势先拒绝刺痛，说好不归档，如星光一缕。 拉紧密也透风，我怕双眼惺忪。谁回眸，谁未够勇？平凡如你，我挽手是如歌，有待自送。这种情感仍撼动。 最后呢段英文佢话系最由心出发嘅，希望透过呢一首作品想表达嘅意思，佢系 Claudia 许东晴。今日叫做星光一眼可寻啊，迟啲都会出喺我哋骚动音乐噶啦。 内向地交个身，不需。 常你我不相似，随便在地球乱逛，看星星漫游夜晚，听风延续时间，最美却夕阳耀眼，沉静里于孤独自转弯，喜欢细思昏暗空的习惯。 由两位女生去演绎呢首作品，讲佢哋嘅世界系点样样，有少少怕丑，少少内向。听我初同埋 Ivy Hong 嘅派台歌叫做《向内世界》。JW 派台作品 FF， 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张永泽涉嫌受贿，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他涉嫌在工程承揽、环评审批、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天气方面，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强烈热带风暴洛克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下午四点，洛克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嘅早前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车龙咧比头先短咗多啦。而家只系近住清丽苑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经过嘅朋友都请你小心。就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有交通意外，一带交通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提及过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就是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近清丽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行的车龙排到西湾河泰安楼。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都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亲笔写下歌词，约定一起追梦。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除了闰年之外，其实还有闰秒的。闰秒是用来修正地球自转的时间的误差，在一年里面某一日减去一秒。但是就有几间科技公司呼吁要废除这个闰秒，理由就是电脑系统处理闰秒的时候有机会造成操作问题。既然那一秒大家都不多为意的，不如取消了它吧。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知识会社。 认识人大政协， 认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今个星期，全国政协事件簿会介绍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第一条提案内容。 主持伍婉婷，嘉宾全国政协委员高永文和吴杰庄。 逢星期一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出新歌，而且仲开 show 喎。 冇错啊，所以我要预祝佢今次嘅演唱会顺顺利利，所以揀咗呢一句送俾佢啊。 陈晓东城西就， 哇！你呢句咧好衬嗰只烧猪啊！ 我哋送音乐嘉宾咧，今日又话陈晓东啊，你好啊， 哇， 送呢句俾你啊，东成西就啊， 不得了咯，真系咁，喂，好靓喎呢张嘢， 到时开 show 切烧猪可以学埋， 可以学埋， 好嘢，可以直情可以金七招牌咁， 系啊，因为我哋嘅监制每一次 都可以攞翻去屋企， 系啊，送俾你噶，送俾你噶， 转头我哋会邀请埋写呢一。嘅即係呢句嘢嘅監製落嚟咧，同你 say 個 hello 咧， 就我哋 監製嘅， 有吸埋印㗎。 係啊，我哋就特登整咗一個我哋自己節目嘅印咁樣咯。係係啊，咁啊，今次揀咗呢一句，即係東成西就就即係預祝順利啊，各樣嘢都好好咁樣。 多謝多謝。 係啊，我幾中意呢一句，同埋因為你個名個東字好好發揮啊，即係要諗一啲食字嘢咧。 但係呢一句就意頭特別好， 非常之好嘅， 咁啊可以襯曬今次嘅主題。 係希望你中意呢一卷啊。 誒，多謝多謝多謝。 因為隔三年啦喎，今次。再次在香港開 show 又會有啲唔同嘅嘢帶俾聽眾，因為我其實咧我都記得嘅，我上次2019年嗰陣時東東開 show， 我都記得佢特登話會練下舞啊，即係有啲演出啦。咁啊，今次我再睇一睇，咦又有啲唔同嘅驚喜帶俾大家，即係每次開 show 而家都即係希望見到樂迷都有啲新嘅嘢咁樣。 因為今次個場地幾特別，因為佢係露天嘅， 係喺露天嗰度。 是啦，咁然後而家都將個 rundown 大兜亂啦。 嗯， 大兜亂，我哋睇下現場點樣現場會好玩啲。 嗯， 嘅咁 rundown 咯， 係 啦，同埋想大家氣氛即係參與感係強啲。 嗯，以往多唔多機會可以玩到户外嘅 show？ 因為我成日覺得户外同埋室內係有 比較少。 係 嗱，通常都係好多人嘅，咁啊出嚟唱一兩首歌嗰啲好多。 係咁但係户外嘅話，就今次有機會可以玩到望住個海，即係維港咁樣就好正。 係咯，我都唔知道，其實我未去過嗰個場地啊，我都唔知道實情會係點㗎。 係咁之後去到即係遲啲，差唔多臨近就可以去到。 會唔會好大風啊？ 我諗應該都 十月尾，應該係最舒服嘅天氣。 不過就最緊要一樣嘢。户外 show 唔會落雨就已經好足夠啦，呢個真係好緊要嘅。但係有冇話其實第一時間知道咗，今次開個場地同以往唔同，可能户外 show 玩嘅嘢可以多啲啦，唔同啲嘅時候，其實自己心入邊 有好多 開心。 其實目前都有好多限制嘅，我哋有好多諗法，但係唔知道實唔實行得到咯。係咯。 但另外一樣咧，樂迷都會想拗嗰樣嘢，就係有啲咩歌出現。 有 我諗呢一樣嘢係咪你 嗱？我 fan 級咧，佢就寫咗幾廿首歌。咁嗱，我演唱咗得廿零首嚇。咁就始終有啲歌要咩？但係有我會想又包含多翻啲 side track 咯。 嗯 嗯， 有翻啲好耐冇唱 side track。 係 係係啦。咁有啲咧就係集體回憶。 係 咁有啲係重編。 係 咁啊，有埋啊 DJ 傾。 係 咁另一組嘉賓咧請緊。 哦， 咁仲有啲， 仲有啲驚喜嘢， 啲驚喜嘢 係 度緊而家。嗱，我聽日就 fitting， 我就係驚會好熱咯。 嗯， 咁所以唔可以做啲好 好厚 累贅嘅衫。 哦，即係見下肉嘅喎。 唔係， 我以為咁樣可以拗一拗啊嘛，戳下有冇咧咁樣。 唔係，佢原本有一個咧。我都因為原本佢有一個好似窗簾布咁樣 嘅 嚇，咁啊開前邊嘅喎， 係 我唔可咁樣嚇，即係 吹親啊大風啊， 唔好 户外地方大風唔好， 吹到佢氣管啊咁樣。 唔係我驚佢大風，如果有咩吹甩咗我一邊 哦 嚇， 介意啊 fans 好想 我 中意 佢介意啊。你企 fans 嗰边， 我梗系企 fans 嗰边啦，大佬啊，系咪先？ 咁好尴尬噶嘛，你明我意思啊？ 嗯， 即系唔好太露骨咁啊。 系，即系 咁啊！但我都唔知佢到最后会点。 嗯，呢样大家都可以。 但要轻便啲，以轻便为主。 咁啊，嗱，頭先講到話，即今次嘅演唱會，即都會滿足下好多fans 嘅心願，就係會有啲 side track 啦。咁但係我覺得同時間都講真嘅，即心有獨鍾啊，畫火柴呢啲冇理由冇㗎，應該有啊都。 係，唔係今次嘅廣東歌 係 嚟做100%主要嘅， 係 係啦。假如之後有啲站咧係其他地方咧，咁就可能會多翻啲國語歌。係啦，咁今次咧，即如果100%係廣東歌咧，咁可能就係香港呢一次。 係，即大家聽開中意，大家香港地， 因為我 就 係廣東歌，我都已經有好多歌。哇！呢首點算啊？係咪可以又唔要啊？咁樣。 左手又是肉，手背又是肉啊。 是冇錯。咁啊，但係呢一場嘅專屬香港樂迷全部廣東歌啦，會知道。 係啦。 頭先都有講到有一個嘉賓朋友即係 DJ 傾，因為都有見到報道，嗰次一見到我即刻 send 咗俾阿斌啦，就係會有一啲 remix 啊，同埋只要你都有即係有興趣玩下打碟啊嗰樣嘢。 因為我其實我中意啲電子嘢嘅， 係 嗯， 有冇話係 David Guetta 啫？哇，傾偈啦你哋。 有好多，有好多，其實我有一大扎嗰啲 remix 咗嘅，但係未冇出街嘅嗰啲。嗰啲歌，佢近排佢將啲復古嘢，流行啲嗰啲 deep house 啊， 哦耶耶， 咁啊將嗰啲 one way ticket 咧，哒啦啦啦啦，哒哒啦啦啦，哇！我而家將重編，加咗啲新嘢，哇！咁啊好好聽嗰啲，咁啊嗰陣時我喺三亞做嘢，咁啊心血來潮，我請咗個 spark。DJ Spark 咁啊，好多年噶啦 ，DJ Spark 咁佢亦都搞好多，即系譬如 Get Me Guetta 佢好多嗰啲 show 咧，全部都系佢搞嘅。 嗯， 譬如 Armin 啊， 系Armin Van Buuren 系啊 ，Van Buuren 佢好多佢哋嗰啲 show 咧都系阿 Spark 搞嘅。 哦， 系啦，咁我叫佢师傅仔啊，我专登请佢带埋啲架撑。運曬啲架撐嚟三亞，我同佢對住海邊兩個人喺度， 哇！ 咁佢教我打碟， 係啦， 好超呢件事。但係點樣？ 咁我翻到嚟香港，我就係問佢哋，喂，有冇香港邊個係 DJ 咧？ 係， 又係可以唱歌嘅。咁我想揾一個即係我哋香港嘅 DJ 同我一齊做一個 crossover。 係， 係啦。咁後屘就佢哋提議，喂 DJ 傾啊，嚇，因為佢玩好多啊，咁啊。咁我就索性就直情俾咗兩隻歌俾佢 remix。 哦， 系啦。 但你喜歡即係電子嘢呢個係咪都一段時間？ 好耐㗎啦，好耐㗎啦。譬如 Enix 埋有啲電子，有啲電子嗰啲我都中意。 係 係啦， 係點樣入坑㗎嗰陣時 ？Tiesto 啊， 啊係啊係啊係。 Tiesto 翻嚟香港搞 show 我都有去睇啊。 哦 ，Ferry Corsten 啊，我直情喺北京嗰度見到 Ferry Corsten。本來想有首歌 係。 用嘅，我上一個演唱會咧，曾經提議過用 Ferry Corsten 嘅 Beautiful。 Okay。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beautiful。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 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又跟阿師傅學之後，咁有冇自己都玩啊？ 有啊有啊，我又中意啲 progressive 啦，我又中意麥當娜嗰啲，譬如 Mewise 幫佢做過幾首嘅。 係， 其實從 Frozen 唔算啦，但係 Frozen 後邊啦，譬如 Suit Woman 佢都做過好多，做過成個演唱會。 係， 後邊嗰對白色著西裝，但係 Suit Woman 嚟嘅。 嗯， 係啦。咁 Mewise 咧就幫佢做Paradise。 系， 嘣嘣嘣嘣，嗰啲嗰啲 beautiful stranger， 就 nothing really matters 嗰啲咯，好似系嗰啲，系啦。 咁自己有冇谂过都会即系演唱会都有机会直情打埋咧？今次 苦练已久， 即系都练咗咁耐，都攞出嚟见下。 我呢几日咧就系会见阿 King， 系啦， 系 我会同你即系真斟酌下， 系 点样可以 ，you know， 系啦 ，jam jam 到啦， 可以爆炸啲嗰阵时吓。 OK， 咁但系其实即系喺我谂深信好多乐迷咧，可能即系有啲会知道，可能东东中意咗电子音乐一段时间，可能有啲就未必知嘅。但系其实大概有冇话一个时期都有谂过啊？其实反正都会做歌，反正会出歌，点解唔尝试做一啲电子音乐？会唔会曾经都有呢啲谂法喺自己嘅心入边嘅？ 有噶，如果而家有啲好啱嘅，我都会做噶，但系我哋而家大部分寫歌嘅人咧，我哋寫嘅係嗰啲廣東話情歌， 嗰啲 progressive 係咁走嘅咁啊。 progressive 通常冇咩歌詞嘅，你知唔知啊？譬如有一個唔知係瑞典係，聽話係咩？佢 rock shop 嗰對嘢咧，嗰對嘢係咪瑞典嘅？ 呢個唔識啊，呢一個係。 Only this moment, all the together, holds to perfection。即係佢哋嗰啲咧，可能得幾句歌詞嘅啫。然後就哈，佢啲嗰啲 melody 咧比較流線型一啲。如果你要揾到一首廣東歌咧，係咁樣樣嘅話咧。佢就會容易編一啲電子音樂入去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我今次 plug 呢個這種年紀，佢就係一個好廣東話嘅情歌，或嘅 我哋聽到 verse verse chorus 嘅呢種曲式， 係 呢種曲式你幾難可以做到一首電子嘅中版快嘅嘢。嗱，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個舞台有限咯，而家即係唔係咁多個 show 都有個大舞台俾你搬曬啲架撐去，係咪啊？仲有咁大個 visual 嘅 effect 可以表現到呢首歌，因為通常我哋睇到一啲譬如大 DJ 嗰啲，佢成個 set up。 系 成个 set up 咧，佢就好容易表达到嗰首歌咯。 啲 video wall 啊，嗰啲演技啊， 系啊。但系譬如我哋香港，香港咧，我哋事实上系会多好多商场 show 啊。 嗯， 咁你点？你明唔明我意思？ 明。 咁你哦，透过 MV 啦，咁 MV 咁你要有一定嘅 CG 嘅， 系 嘅堆砌咯。咁所以要好多嘢都夹埋一齐，咁嗰件事咧先至会有嗰种说服力啊。 啊，明。所以喺香港即系尤其 嗱，你首先揾到个系第一样要揾到一首咁嘅歌先。 系 系啦。 咁啊，呢个期待啊，即系希望都总会有机会，即系如果咁多个配套，第时可能揾到一隻歌例，又有一啲咁嘅配套做到，即系希望东东有时第时可以会有一啲嘅电子音乐作品带俾大家，即系可以带到唔同一面嘅东东俾咁多位乐迷去见识。 有啲歌咧，譬如系美国有啲歌，譬如我哋系好难唱广东话噶，譬如麦当娜 I。 哦，系 so many life， 即系你一转广东话唱，就好似唔知点解怪怪地咁样系嘛？ 怎么会逛街咁啊？好怪啊嘛！你明啊？ 系， 唔系你要嗰样嘢 work 先得噶，你要嗰样嘢系好听先得噶，系啊，要啱翻我哋呢度嘅本地嘅嘢， 系 个耳朵嘅习惯， 系都系，即系啱啱你讲呢个一个对比之下就会 feel 到。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你要咁啱可以做到广东歌，你先可以有咁样嘅，先讲配套啦。 咁而家隔咗一段时间又再出广东歌啦，有冇都留意紧？哦，即系而家即系香港呢个 market 喺2022年，即系所有嘅乐坛嘅状况啊，即系嗰个感觉。 有啊，我见到好多新一代嘅歌手出嚟，咁佢哋各有佢哋嘅特色啦。 但係有好多即係歌手，其實都係我諗佢哋以前都係以你唱歌或者一啲嘅作品做一個叫做榜樣啦。即係我都記得嘅，即係連軒仔都係噶嘛。軒仔都話啊，自己係好喜歡你嘅作品，甚至乎喺唱歌上面都即係有參考過你嘅唱法。其實都影響咗我諗好多而家嘅歌手。有冇話有時都即係諗翻起係其實點解？會好似係有啲唔同啲嘅，即係好似係有啲人係會用我呢一個方式做一個榜樣啊，或 唔係我早啲啫，唔係我有一樣嘢都會慶幸自己係咩？係我個聲出咗嚟咧，大家會覺得好有辨認度啊， 係 一聽咧，哦呢、這個就係陳曉東把聲啦，係啊，呢樣嘢我幾高興嘅，係啊，咁啊除此之外係我只不過係我早出道啲，同埋我即係外在嗰個形象咧，我就比較適合唱一啲早期有啲 boy band 嘅歌啦，咁我亦都嘗試過一啲舞曲啦，即係去練舞，然後去吉他嗰啲，係啦，咁慢慢咧就會想個情歌嗰個感覺咧多層次啲，咁就會有一啲譬如好似感覺瞬間啊，或者係水瓶座啊呢啲歌就。轉咗個唱腔啦，就變咗係他知道什麼，就多啲呢啲氣聲嘅歌，係啦。And then 到後來又會嘗試啲 band sound， 咁啊都係情歌咧。我基本上好多種樣嘅情歌，我都唱過。咁我喺當中咧，我亦都試過好多個唱腔同埋好多個唱歌嘅方法。但到後尾咧，我都發覺係我用翻我自己呢把聲，再加上我後來發明咗一啲即係我自己嗰啲假音，係啊，從譬如係突然心動，我為你心動，被你感動，去到我把你寫進情歌裡，我想我有點想你。我開始唔想用一啲好大力嘅方法去唱真音。後屘我係想為咗將件事柔化咗佢咧，我就唔會想好用力咁樣去唱一啲高音咯。我就變咗上咗假音。咁嗰陣時咧，就原來喺我身上咧係 work 嘅。就會變咗係温柔啲。 係咯，大家都好似而家就算去唱 K 咧，即係好老實講，我自己都係嘅。即係我嘅機房有時都要挑戰下呢啲歌咧，即係唱唔唱到假音啦，好似得喎。 其實廣東歌我都拍過一首咁樣㗎，即係上一次叫做《亂了星座》。係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唱乜嘢都悔疚咁样嘅， 嗯， 成句都系假音， 好高难度，系啊，呢啲嘢真系好高难度， 系啊，一生拖几次手，就能忘掉以后的那温柔咁嘅吓， 哦， 系啊，自动就上咗个假音，系咯， 就好似变成咗即系一个好特色嘅唱法咁样。 日本歌咧，譬如以前美其峰咧。有一啲咧就係、是、Oh my little girl， 啊哒哒哒哒，阿杰哟，係啦，即係佢嗰個 melody 嗰個走法咧，你就好感覺到佢唔係一首廣東歌， 嗯， 但係只不過佢轉咗係國語嗰時候咧，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嗱，如果你冇聽過嗰個原版嘅話咧，其實你唔知道佢原本係一首日本歌嚟， 係好似好自然就係、是、一首出現咗就係國語歌咁樣， 係啦，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嗰、那個成，其實我作嗰個原意咧，即係未有廣東話詞之前咧。其實佢係一佢我按照佢好似一首外國嘅情歌咁去、 嗯、哦。 你走以後，我很痛苦，是真的。躲在房间儿十多天，是真的。你的微博我每天翻，是真的。我梦见有天你回来了，是真的。你留下的手是还在，是真的。我时常打听你的近况，是真的。你的生日我喝醉了，是真的。我可以想忘记但未过，是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是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有那句你走吧是假的。起来美若天仙，是真的。我还能倒背你的号码，是真的。你的歉疚让我愧疚，是真的。我知道始终是我不好，是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比如还爱着你，是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有那句你走吧是假的。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有那句你走吧是假的。 为陈耀东今年早前拍台的作品叫做《是真的》，先看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69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感染占4024宗，输入个案有245宗，新增5宗死亡个案。多两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分别是善宜万基护老院、松山府第老中原有限公司同埋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迪智展能中心暨宿舍。合共三个院友，两个员工确诊，61个院友和员工需要检疫。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涉嫌虐儿事件，累计34个职员被控虐儿罪，先后有5个人认罪，包括一个32岁的职员。处理主任裁判官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听取求情之后，拒绝应辩方要求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下令被告还押至10月14日判刑，期间索取背景报告。辩方表示，同乐居一共有大约100个幼童，职员只是得40人，每个工作时段只有12人工作。被告案发当日获上司安排独自照顾较为年长的幼童，但他事前并没有相关经验，因为人手不足需要快速工作，处理方式比较粗疏。32岁被告早前承认一项虐儿罪，即是在2021年12月12日袭击、虐待或者忽略一个两岁女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对近日耶路撒冷紧张局势加剧深表关切，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历史现状的行为，呼吁各方特别是以色列保持冷静克制，防止局势失控。汪文斌指出，巴尔冲突反复上演，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方案迟迟没有得到落实，国际社会应该增强紧迫感，推动巴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尽快重启和谈，早日实现巴尔和平共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港铁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一带系挤塞噶。另外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啦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ull of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陈晓东城西走， 咁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陈晓东啦。咁啊，跟住呢一部分咧，我哋就会讲啊你嘅新嘅派台作品《这种年纪》啦。咁一开始我哋两个都会估关呢首歌嘅先，再加俾你揭晓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即系今次《这种年纪》咧，就伍仲衡去写呢首歌。咁我觉得其实点解会拣咗呢一首歌咧，同我哋上 part 讲嘅嘢都有少少关系嘅。就系头先东东都讲到，佢以前写歌或者可能拣一啲作品都好喜欢系拣。一啲唔係好廣東歌傳統模式嘅一啲 melody， 我覺得而呢一首歌《這種年紀》正正 touch 到你嘅就係呢樣嘢，即係點解一下子咁入耳，就係你覺得佢就係嗰種唔係好傳統廣東流行曲走法嘅一首作品，我估嗰個原因 touch 到你係咁樣樣嘅。 咁我想估咧，頭先少少即係叫做揭露，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聽得好舒服，就係一啲氣聲假音上面喺呢首歌。我本身想估嘅就係、是、亦都可能關個主題是即係、就是、一種有經歷嘅一個主人翁去講呢一個故仔呢種諗法。咁所以其實所有啲處理就唔會用到好大力，即係睇到啲 chorus 位就 因為你越慾緊咧就越放唔低啊嘛，感覺好似你仲好緊張嗰件事，你先會咁用力。怎麼唔好？咁 我要捉實佢咁啊！唔係呢一種， 你咁慾緊，你未睇開， 係 係啦。咁反而你輕描淡寫咁樣咧，即係好似咧有一種即係點講啊？即係好風，即係笑看風雲啊！即係你啲嘢哦過去咗個階段啊，你回想翻可以即係有甜酸苦辣都有啦，咁樣即係好淡然啦，好你好淡定啦。 係 嗰種感覺咯， 好表達到而家自己嗰種 有啲感激，有啲 grateful 嘅，甚至乎有啲 grateful 嘅意思喺入邊。 OK， 咁啊，嗱，我哋從個曲講起先，即係第一次去收到呢一首嘅 demo， 係咪好似我頭先所估咁樣，係嗰種好唔傳統廣東流行曲嘅走法，令你好 touch 到啊？定還是係咩原因咁樣？ 我其實咧係一聽嗰時候，我覺得個 melody 幾 sweet 啦，同埋我第一樣嘢考慮我唱唔唱到啫，適唔適合我唱，我就會即刻有一個 picture， 假如我唱係點咧，咁我跟住個 demo 去拉咯，跟住個 demo， 跟住佢嘅 demo 歌詞去唱。一聽落，有啲都 OK 嘅，即係譬如咧，我梗係驚天，又係驚天，動地，因為其實嗰個動地係我自己 design 嘅。我點講咧？我點樣我去用我聲咧？動地好似英文咁嘅，Don't day 一个日子松啲， 可以写到嗰啲英文词出嚟啦。 小东嘅日子 夸张夸张化就系咁咯，冬冬地 冬地， 我嗰就冬地，好似我好似用一个卡通人物咁样嘅声咧，去唱呢、這个冬地。系啊，即系我以为有啲感，有啲 feel 啊！我就谂嗰首歌放好大声嘅时候咧，佢、 okay. 有冇啲嘢系硬耳嘅？ 嗯， 咁我一定系点点惊喜，有个即系啊，诶，咁佢咁仲系觉得咁样嘅表达方式几好啊？ 系 系啦，而唔系点点惊喜， 即系唔系嗰种好力竭声嘶咁样嗰一种 系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咁所以我已经幻想咗嗰个成品系录出嚟嘅感觉系点嘅。 OK， 咁而呢样嘢合唔合理先？ 合理啊， 合理啊，我听出嚟觉得合理，同埋好似为你度身订造咁，我觉得只歌系 系啦，咁我就係諗咗呢個方法，咁我就直情係咁樣錄入去個錄音室度。我已經同我五眾人講，嗱呢首歌我就係想輕輕咁唱，係越輕越好，係咁咯。 咁呢首歌一開始係即係揾五眾人去做即係作曲編曲監製，咁呢一個合作係起源於幾時？大家傾我會做一首歌啦咁樣噶。 是突然之間啊，唔係咁，其實咧就之前咧就係、是、伍仲衡咧都幫我寫咗幾首歌， 嗯， 但係咧一路都冇同佢合作到啊。佢首先係佢自己音樂會啦，咁嗰陣時候佢想邀請我，咁但係因為我翻嚟要隔離好耐，咁變咗就嗰次 miss 咗。後屘咧就有一個電視嘅連線啊，我有機會唱翻《愛你朵莉》，咁但係都一路揾緊幾時面對面嘅，可以即係喺現場度合作到呢個愛你朵莉咯，咁就佢好錫我嘅，咁啊，但就會喺嗰段時間諗住我寫呢首，寫咗呢首歌。佢話：誒係啱曬你啲聲嘅咧咁。哇！其實我好耐都冇試過有監製話，哇！我諗住，我諗呢首歌我成日諗住你寫啊咁啊。哇！即係你成日都諗起我， 開心啊！ 係 sweet 嘅， 快攞嚟聽下啦咁啊，係啦，咁啊聽到呢個 melody 幾 sweet 啦。咁再加上諗起佢諗住我， 就更加 就更加衰。喂，錄啊喂，喂咁啊寫咩咧？咁我喺個 demo 嗰個歌詞嗰度咧，咁我咪去 whack 佢嗰啲 point 咯， 係 係啦。 最初佢 demo 俾你嘅詞 已經有呢、這個 係有呢、這個 這種年紀嘅呢、這個幾個字噶啦。 OK，、 不過佢原本嗰首歌咧係斷氣，咗斷氣後、還在想你咁樣嘅。不過而家只不過而家我哋改咗，變咗係平靜抽離，變咗係嗰個變咗係個人生閲歷啊。 係啊， 本來係個愛情想念嗰個感覺， 係斷氣去到即 係斷氣咗之後，仲還在想你。咁我而家改咗變咗人生閲歷嘅時候，變咗平靜抽離， 就另一個 vibe 啦， 就另一個 feel 啦，係啦，咁咯，即係咁啫嘛。 咁跟住物色填詞人，咁又有陳明謙去即係填咗呢一份詞，咁話係點樣啊？揾我不如就揀佢去填呢一個主題啦，咁樣。 冇啊，一下子就啊，不如揾阿謙啊，咁話好好好啊，咁就佢寫咗呢個出嚟咯。 有冇话去同阿陈永谦倾偈或者 交流？完全冇，完全冇。 佢、已经系就一嚟就好啦 ，OK， 就用呢个方向去写啦，咁样。 系啊，唔系我有简单去分享过一啲小嘅嘢啫，吓。 系。 咁我即系咁多年嚟，即系譬如你碰到好多事咧，有好多事情咧都好高压噶。系啊，咁好多喺一啲大事情入边咧。咁你會受到好大嘅刺激咯， 係。 咁但係我哋從內打破咧，就係嗰個叫成長。出面咧，如果俾你壓扁咗你嘅話咧，嗰個就係壓力啦。咁我都曾經同佢分享過一啲哇！你有冇試過真係有一啲事情咧，大到咧係你會趴咗地下嗰度喊啊咁啊，係啦。And then你嗰個感覺好似五雷轟頂。And then 咧，你五雷轟頂咗之後咧，你就會翻去揾你原本最基本嗰個出發點，同埋你嗰個內心嗰個需要，係啊，內心嗰個需要就包咁呢樣嘢會延伸到就係跟住嚟嗰個我自己嗰條路要點樣行咯？我係咪是否要揀一啲我真係好 hard fail 嘅？即係我係覺得係呢做緊樣嘢，我要有足夠嘅 passion 啦。我覺得佢係即係能夠有意義嘅，我先去做咯。係啦，即係你會從一啲事件中明白咗好多嘢。啊，呢啲就係可能叫做所謂嘅開竅啊，所謂嘅成長啊。係啦，呢個就係一個過程。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啲人係失戀啦、啊。哇！你唔狠咁樣傷過一次咧，你唔知道即係原來係即係感情係要珍惜嘅。係啦，即係好多人就係唔同嘅事 係啦，有啲人係可能生意上面啊，係啦，哇！你唔狠狠咁樣跌倒一次咧，你就唔知道原來咧，即係好多嘢你都要更加謹慎咁樣去經營。 会觉得即系陈晓东一路以嚟那个音乐嘅路向，或者可能喺事业上嘅路向又好顺利啦，各方面都好似好顺利。会唔会对你嚟讲，其实自己真系有呢一啲嘅经历去俾自己成长咧？又 系啊，我觉得点都会系一定会有几次呢啲经历嘅。好似啱啱我讲咁嘅经历咧，我感情上面我有试过啦。 嗯， 我话你真系谂唔到我，即系我系嗰啲自古痴情空余恨。真的 好难想象陈晓东同我讲佢有感情上的受伤的时候是很难想象的嘛。 我会叫我老婆不要听这一集。 好，不要听，你继续分享。是怎么样呢？即是去到那个。 因为其实在 感情嗰個秤上面咧，不論你係邊個啦，你同任何人嘅喺埋一齊咧，唔係你傷害對方咧，就係對方傷害你嘅。咁你當人哋係嗰次係傷害你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原來呢個秤都係公平嘅。係啊，咁可能傷害我嗰個可能係 nobody 嚟嘅喎，係啦。咁但係佢就係喺即係所謂個緣分咧，就係喺嗰個咁啱個唔啱雅嗰個。大家思想程度不一样，大家的认知程度对某一些事物的认知和解释不一样，所以在那就不啱啊，那就会导致分手了。那我们俗称这个就叫缘分，是的。 我想有缘但是无分了，这个就是。 是的，那变迁的时候是的，我都试过是真的很伤心的。我伤心的我要拉一个电话求对方听我的电话，我才可以上台唱歌。 哦， 我身边那些经理人都说没鬼用。 我以为是很紧张的。怎么啊，快点啦，要上台啦。 原来是要打。 原来是要 打。你不信啊，你是啊，我这样说呢，我知道大家的普通的印象你不信。但我 你讲出来之前我不会估到。 是啊， 我以为得百分百感觉入面才会有这些的嘛。 其实我很深情。 那我想知道，譬如真的分开了你要 recover。是不是要很长时间呢变了，即无论哪一段感情。 一点点啊，有长时间的，有。 最长的可以要几耐啊，咁。 一年几啊，咁。 哇、 啊。 其实以正常人来计这个时间很长。 很长 的， 一年 多。一年几去抽离那个情绪。 你有没有想到我可以 book 一架车，然后呢我去过对方屋企一次，在第二个城市。我可以 book 咗架车，然后我自己叫个司机车住我去另外一个城市度。用我自己的記憶咧，係可以去到佢屋企。我就係為咗去揾佢，然後揾，然後咧上去屋企，上去屋企落翻去樓下嘅時候咧，我自己一個人喺度喊咯。撞到佢嘅父母， 係 仲請我上，仲請我上到屋企，跟住再分手埋。 我以為可以有結果， 你唔知嗰程車，我一講出嚟好搞笑嘅。我坐翻嗰程車，我即刻走，走咗之後咧，我就上車。我同嗰個司機講，翻屋企喺原路上面，我一路聽住嗰首歌，係你知唔知咩歌？ 你自己嘅 《上海灘》。 點會估到？ 點解會係《上海灘》老流咁啊？好浪子啦！嗰下就 許文強咁樣， 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點解咧？即係等自己唔好咁傷心嗰、那個情緒上， 咁啱嘅啫 嘛？嚇， 係等個自己嘅情緒。 耗盡了，跟住我喺個梳化嗰度係咁跳嚟跳去，喺個梳化度跳嚟跳去，我成支紅酒飲曬，我朋友問到你係咪癲咗啊？我話係。你快啲過嚟啊！ 你陪我癲噶嘛？我今晚就要癲一晚噶嘛？哇！呢個真係偶像劇嘅畫面嚟喎。 唔係啊，咁講俾你聽太搞笑啦！但係嗰時我嗰個心理狀態就係咁。 就是咁 奔腾，你知唔知啊？ 你本身都係一個真係情緒豐富嘅人嚟嘅，應該 係啦。 喺即係愛情上、事業上，或者人際啊、朋友關係上，都會係。 我都幾念舊嗰啲人嘅，係啊， 即係會 keep 住。即係我諗，尤其呢個行業咧，因為即係時間忙，你好難即係經常可以約好多朋友去見面，或者即係 keep 住大家點樣去出嚟食下飯。即係但都會間唔中同 我都會㗎，我都會㗎，係啊，即係好耐之前個朋友，如果仲係有聯絡嘅，我都係會見面啊咁樣。 OK， 即係好似正如啲歌迷咁啊，即係隔幾年我哋點都一定要見一次咁樣，係咪？ 即係我覺得我幾有情懷嘅一個人嚟㗎，係啊。 係 OK， 所以即係譬如有啲 fans gathering 叫啲歌迷啊等等嗰啲，又係即係見住大家咁多年咁樣，又係會有呢啲情懷。 係啊係啊，但係即係表面上我又唔會做，即係唔會好誇張，唔會好感性嗰種。 係 係啦，但係喺我內心裏邊，我係又 keep 住好多嘅記憶。好多情懷上面嗰啲記憶咯，即係友情啊咁咯。咁所以其實有啲時候，我覺得大家嘅公眾形象認識嘅我咧，佢未必係真正嗰個係，因為好多誤解啊，以前我好多誤解啊，以前我覺得佢點樣佢點啊咁，即係咯。咁你始終普通觀眾佢唔會認識我去到呢個層面咯。 係，有冇曾經你覺得係對你嘅形容嘅誤解係幾大嘅？ 冇啊，冇唔緊要啦，都唔緊要。唔係我而家我就會識得化為咯。哦，因為佢唔 他根本都不熟悉我、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还活在以前，但我已经活在现在嘛、所以个问题不是我，是他们的问题咯，是他们没活在现在，他们还是在想 着 以前他们的个印象中的我，但其实一早我已经进化了。 所以今次這種年紀，我覺得好多種心態係放咗喺入邊啦，即係好似整個人生一路喺度成長緊咁樣，即係亦都有放咗喺裡面嘅。去演繹嘅時候 係咯，即係其實包含成個後邊嘅概念係好大嘅、即係唔係單單只係用佢呢一種。我諗咧，而家大家聽《這種年紀》呢首歌咧，都唔係 exactly 淨係聽佢嗰個歌詞，就係因為佢有一個佢可以激發到你嗰個想像空間。佢嗰個想像空間嘅時候，就會係好貼近我啱啱講嗰樣嘢啦。 係，咪真係去唱演繹嘅時候，都會有一啲真係好似走馬燈咁樣諗翻啊？其實之前嘅人生有好多嘢過去咗啦，但又好似好精彩，即係都會有好多唔 係啦。佢甚至乎即係我覺得大家聽咗之後都會諗到自己係自己嘅過往，同埋自己嘅一路以嚟。嘅種種咯， 咁呢首歌嘅 MV 嘅拍攝咁樣嗰個諗法上，因為今日見到你同埋阿伍仲衡咁，跟住你唱，跟住喺隔離彈一種好淡淡然、好舒服嘅一種嘅。 哦，我就想用一個最簡潔嘅方式咯，好簡單、最簡潔嘅方式。咁佢話不如俾個舞台俾你啦，咁樣。其實咧個舞台嘅設計咧，仲係設計到我睇住我自己嘅。 吓、okay. 但因为我睇住我自己嗰个镜头唔够靓，所以我 cut 咗佢。 系咯，我就谂啊，睇出嚟系睇住自己嘅意思啊。 明 咁啊，剩翻个台上面嗰个咯。 咁啊，见到呢、這个即系好简单，但亦都其实好睇到嗰个情绪上嘅一啲变化同嗰个演绎啦。 系、就有呢一首陈耀宗嘅最新派台作品《这种年纪》啊，咁啊，亦都预祝你之后嘅音乐回顾 show 啦。咁啊，多谢你上嚟 分享。好，多谢。 跟这一个虚脱至死，拒绝试用期，但不知怎地敷去半张被，跟那一个早曾大气，快白发齐眉，然而又不甘这样花光一世纪，挨不带挨不带，遗失中找绝解，来得快缘得快，早午晚或火柴，长很大床很大，谁执手涌上街，怎安排，落雨路也继续摇摆，失意吗？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陈晓东的作品叫做《划火柴》，听日见。